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克里姆林宫的钟声》，这是苏联剧作家波哥廷创作的列宁题材三部曲的第二部，写于1941年。此剧把我们带到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那个严酷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看到革命领袖的高瞻远瞩，人民群众的自信心和热情，以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鲜明转变，给人以温馨的慰藉和巨大的鼓舞。作品以水电专家扎别林的转变为主线，以他的女儿和水兵雷巴科夫的爱情为线索，展现出广阔的生活画面，刻画了列宁智慧、坚定、豪迈而又充满人情味的感人形象。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改写牛志强，演播周正。 夜已经很深了，稀疏的星斗勾勒出克林姆林宫斯帕斯基中塔巍峨尖峭的剪影，几盏路灯发出暗淡微弱的光亮，把沿河大街的街心花园映照得朦朦胧胧。夜风带着丝丝凉意，拂动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使坐在树下长椅上的年轻水兵雷巴克夫更觉孤独惆怅。他伸开双臂仰靠在椅背上，望着广漠的夜空，哼起一支民歌：春天没有我的份儿，花园里夜莺的歌声和那颗轻轻跳动的心呢，也不是为了我，也没有我的份儿。忽然一只温暖的手抚在他肩头，雷巴克夫想不到是列宁，慌忙站起来：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么您一个人出来不带警卫员？列宁俏皮地眨眨眼睛：我躲开了他们，这是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秘密。您瞧，我开了一个很长的会，现在溜出来稍微散散步。我把表扔在桌子上了，我到这儿来可以说是合情合理。可您呢，雷巴科夫同志，为什么您一个人在这儿深更半夜的数星星吗？雷巴科夫回答的有点结巴：数星星，对，我不否认。列宁扬起眉毛，俏皮地眯缝一下眼睛说：夜莺啊，心啊，在谈恋爱吧，雷巴科夫同志。雷巴科夫脸有点发烧，支支吾吾不知怎么说才好。他的确正在恋爱，心上人是水电专家扎别林的女儿玛莎，那是一个又进步又漂亮的好姑娘。可不知怎么回事，他和玛莎的关系好像总有点若即若离。是他先自己文化水平低，还是他的专家爸爸不同意呢？说不清楚。他觉得不好对列宁同志谈，何况这又是区区小事。看小伙子的窘样，列宁笑了：咱们一块散散步吧。我们这个残酷的时代，现在好像是顾不上谈恋爱，可是您别害怕，既然已经爱上了， 那就挨他个痛快吧。不过我想给您提个意见，您可别照新的方式去恋爱，要照老样子，雷巴科夫同志。我听说过这种新式的男女关系，目前除了有伤风化和败坏道德，不会有别的结果。雷巴克夫点点头，您说的对，有伤风化的情况我亲眼见过。列宁突然停住了脚步，抓住了雷巴克夫的胳膊。恋爱很好吧，有种奇怪的感觉。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奇怪。这时候迎面走来了三个检修线路的电车工人，他们发现是列宁，眼里放出惊喜的光，礼貌地让在路旁。列宁问工人们，同志们，请问现在几点了？一个老工人用手提风灯照着，掏出怀表看了看，说，2:01了。哎，以前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报时，现在也不响了。列宁抬眼望了望远处的钟塔。是啊，这很不好，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永远也不该停。雷巴科夫同志，你给我找个懂古老机械的钟表匠修修吧。一个大胡子工人凑过来亲热地说，跟工人阶级待会儿吧，列宁同志，跟我们聊聊天吧。于是列宁就和工人们站在街心花园的甬路上聊了起来。工人们为打垮了资本主义而高兴，相信列宁会领导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沉思地说，消灭资本主义比起建设社会主义来要容易多了，我们是第一个开始的，不能向别人学习，再说谁也不会来帮我们的忙。大胡子工人挺有信心，有什么事情苏维埃政权办不到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么说吧，您瞧，在您面前的这三个工人，既不是圣贤，又不是罪人，而是打夜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其他政权下，这些人会为了一块倒霉的面包通宵工作吗？不会的。可是如今，我们乐意，因为我们相信苏维埃政权的威力。嗯，说得好。列宁深情地注视着告别而去的工人们，喃喃地说，您爱俄罗斯人吗，雷巴克夫同志？雷巴克夫也非常钦佩工人们的高度觉悟，热情地回答，当然爱。列宁把一只手插在坎肩里，目光炯炯，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等您活到我这个年纪，就会更加爱他们了，这也是一种恋爱，但是更伟大。我为什么深更半夜在这儿呢？您不知道吧？那么我悄悄地告诉您，我在幻想。我一个人走来走去，在自己面前描绘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您会幻想吗，雷巴科夫同志？我幻想。列宁沉默了一会儿，又热情洋溢地说，应该幻想啊，应该。可是一个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有没有权利幻想呢？啊，我觉得他有这个美好的权利，只要他把幻想理解作党和人民的新任务。还有雷巴科夫，不要害怕幻想和现实的距离，只要您严肃地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顽强地拼命地为实现幻想而工作。您看，现在的俄罗斯多么荒凉啊！农村只能点松明子，乌拉尔的工厂里 人们不得不用手来转动机器，顿巴斯煤矿也被白匪淹没了。然而早在1900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党内幻想俄国的未来，并且制定了电气化计划。我们不得不节衣缩食，不得不过着贫困艰难的生活。可是我们一定会实现俄罗斯的电气化，非这样不行。不然就只有受人宰割压迫，世世代代当奴隶，带着外国人的枷锁翻不过身来。您认为怎么样？是啊，跟我们的人民在一起，幻想吧，创造吧。 星期六的傍晚，霞光给林荫大道旁的果戈里纪念像镀上了一层金色。雷巴克夫和玛莎在这里约会。玛莎告诉雷巴克夫他的隐忧，担心父亲就是不同意他们的关系，也担心雷巴克夫不理解父亲。父亲是个卓有建树的水电专家，爱国正直，有些倔脾气，但他不理解十月革命，看不惯现在的贫困和混乱，为自己赋闲在家愤懑不平，居然一个人跑到街上去，混在那些投机倒把的商贩中间叫卖火柴，真让人难看。妈妈劝他也不听，古怪透顶，但他真是个好人，玛莎爱他，也希望心上的人像自己一样理解他爱他。玛莎恳求雷巴克夫去见见父亲，最好能开导开导他。雷巴克夫跟着玛莎来到了扎别林家，正在陪着老头子发牢骚讲怪话的几个亲戚朋友见玛莎领来了一个水兵，不免紧张起来，还以为他是来搜查的。雷巴克夫直觉得好笑。扎别林不客气地说， 您是一个共产党员，对您来说我们都是资本家和坏蛋，新社会不需要我了，因为我会建设水电站，而发电站现在都关门了。亲爱的，我失业了，现在谈不到电，我只好去卖火柴，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把火分给人们。 雷巴克夫直视着这位未来的老岳父，又可气又可笑，就也不客气地挖苦说，您存心反对我们吗？其实白费劲儿。我要是您早就工作了，你不是普罗米修斯，只不过是个消极怠工的人。扎别林和雷巴克夫各不相让，争执不下。玛莎和母亲看着也插不上嘴，干着急。正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居委会主席领着一个军人走了进来，请扎别林跟他们走一趟。亲友们都吓坏了。玛莎的母亲不知所措，慌忙拿了一个小包袱交给丈夫。扎别林却十分震惊， 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诸位，很抱歉，永别了。 临走出房门，他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玛莎吃惊地望着雷巴克夫，一扭头气愤地跑进了卧室。其实扎别林并没有被捕，而是被列宁和杰尔任斯基请到克林姆林宫 商讨有关电气化的重大决策问题。列宁谦逊地向他请教， 有一位最大的学者断言，俄罗斯的自然资源连一个像样的水电站也建设不起来，您作为水电专家怎么看呢？ 扎别林驳斥了那个权威学者的断言，是愚昧无知，是骗子，并在大地图上指出十个地方可以修建水电站。 列宁兴奋的眼睛闪亮， 请扎别林写一个综合性意见书。扎别林还真倔，竟一口回绝了。他说，早就不研究这类问题了，现在没事儿干，谁也不来找我，只好上街卖火柴维持家用。又傲慢地申明，自己不会成为布尔什维克，也不相信社会主义。列宁瞧瞧他，说， 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来请您呢？假若俄罗斯的电气化理想不能使您欢欣鼓舞的话，您可以卖火柴。 说罢，气愤地走开，不再理他。杰仁斯基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又不是请您来入党。 这时候，列宁又猛地转回身来，目光直射扎别林。 难道您是孟什维克？您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过《共产党宣言》？嗯？您说一窍不通，既然这样，您怎么可以相信或不相信社会主义呢？然而，我相信，您有丰富的经验，善于做出光辉的工程设计，可您却去卖火柴，不觉得荒唐吗？ 扎别林语塞了，看着列宁和杰仁斯基的诚挚信任的目光，怦然心动。爱国的良知和科学家的责任感，使他对列宁心悦诚服，终于答应马上投入工作。这时候，列宁发现告辞离去的扎别林忘了带他的小包袱，忙提醒他带上，说您去洗澡还来得及。扎别林羞惭地告诉列宁，他哪里是需要洗澡，原来是准备被捕蹲监狱的。列宁看着他沉思片刻，感慨了一句， 我们这个时代是严酷的，现在您家里的人正在伤心落泪呢， 忙叫秘书派车送他回家。扎贝林刚走，雷巴克夫请来的钟表匠来了。钟表匠是个精干的小瘦老头，戴一副圆眼镜，上唇短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列宁请他喝茶，关心地询问他的生活。钟表匠告诉列宁，他在合作社工厂里干活非常认真，花了一个月时间修好一块300年前的英国名表，却在大会上挨了批，说他是白吃面包。他就讲了一个伊索寓言，狐狸则被母狮子只养了一个崽子，母狮子回答他，可我养的是狮子啊。意思是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结果大会主席说，伊索是反革命分子和协约国的特务，又说他是伊索的特务，把他赶了出来。 列宁听了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吉尔仁斯基笑得捂着胸口，老钟表匠也笑起来了。诉够了委屈，浑身轻松多了。他看着列宁那充满信任的智慧的眼睛，答应一定把斯巴斯基大钟修好，并且叫他演奏出国际歌的音符来。再说扎别林回到家里，一场虚惊过后，是亲人欣慰的笑容和热烈的拥抱。他为自己能够为新时代工作而高兴，精神状态振奋起来。玛莎为爸爸的转变由衷的高兴，但又有些神色黯然地说，他怀疑雷巴克夫对父亲被捕有责任，已经和他吹了。扎别林搂着女儿的肩膀安慰她，希望他们重归于好。扎别林开始工作了，苏维埃给他一间大办公室，但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凳子、一台电话之外，什么都没有。国家很困难，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扎别林高兴地吹着口哨，正在打扫房间。雷巴克夫抱着一台打字机来了。列宁派这个原来在巡洋舰上工作的英雄水兵来协助扎别林的工作。他装作没看见玛莎，玛莎也赌气不理他，跑了出去。扎别林觉得好笑，亲昵地推了一把这个英俊的小伙子。还愣着干什么？快追上去啊！这就是生活，又苦又辣，可必须咽下去。扎别林的工作困难重重，使他不禁怀疑电气化是否为时过早。他苦恼地来到克林姆林宫，想对列宁说说自己的隐忧。列宁刚刚送走一位前来采访的英国作家，两个人刚进行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电气化的现实性的辩论。列宁驳斥了英国人的社会民主党观点，并满怀信心地请他十年之后再来看。列宁热情地握着扎别林的手，深沉地、激动地说，现在实行电气化是不是过早？我也非常苦恼，不过我苦恼的是，我们的事业进展太慢，这是我们发展过程中巨大的和根本的问题。列宁一只手插在坎肩里，边踱步边说，我们今天落后于文明世界，少说也有300年，我们所有的人，老老小小，都处于这种骇人听闻的落后状态的支配下。只要出现一个什么勇敢的想法，马上就会闹得人心惶惶。过早吗？不，老兄，不过早。如果我们在1905年取得了政权，也会立即着手搞电气化的。您想想，我们祖国的面貌就会大不相同了。列宁又问扎别林对派去的助手是否满意。扎别林说雷巴克夫很能干，但希望派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给他，因为他是资产阶级专家。列宁扬起眉毛，眯缝起眼睛，微笑着说，我们不是请您来上马克思主义专修班的，我们需要您工作，并且要克服一切困难，这对于您，对于我们，都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扎别林宽慰地笑了， 胸中涌起一股热流，马上要回去工作，拿出切实可行的电气化方案来。这时候，雷巴克夫带着钟表匠走了进来，告诉列宁，大钟修好了。老钟表匠的眼睛闪着喜悦的光芒，故作神秘地把食指放在嘴上，嘘，请安静，还有一秒钟。克林姆林宫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斯巴斯基钟塔的巍巍尖顶直刺苍穹，国际歌的最初几个小节音符在蓝天上悠悠回响。扎别林、雷巴克夫、杰仁斯基、老钟表匠都屏息聆听着，眼里流露出希望的光辉。列宁听得那么专注，他动情地轻轻地说，听见了吗？啊，在演奏呢，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我们现在只是幻想的那一切，我们现在为之斗争的那一切建筑现实的时候，克林姆林宫的钟声会报告一个新的时代。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前苏联剧作家波哥廷的剧作《克林姆林宫的钟声》。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蝴蝶梦》。《蝴蝶梦》的作者是关汉卿，该剧全称《包待至三刊蝴蝶梦》。关汉卿原代大都今北京人，号翟叟，他是元杂剧的奠基人，被人誉为当时梨园领袖、编修帅手、杂剧班头。关汉卿一生创作了60多个杂剧，现存18种。由于他热爱生活，不满现实，接近下层人民群众，熟悉人民群众的语言和民间艺术形式，也深知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所以他的剧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闪耀着不朽的光彩。蝴蝶梦是关汉卿公案戏的代表作之一。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蝴蝶梦》，改写周传佳，朗诵陈阿喜。 北宋年间，开封府中牟县有个庄户人王老汉，和老伴王大妈带着3个儿子过日子。孩子们都很爱念书，王老汉十分高兴，省吃俭用的积蓄点钱，给他们买点纸墨笔砚，让孩子们在农闲时读书写文章，指望着日后求个功名，免得再受人家欺负。这一天，王老汉进城给孩子们买文具，走得有些疲倦了，便坐在路边歇息。忽然一匹高头大马飞奔过来，路上的人吓得乱躲乱藏。王老汉一时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儿，加上年纪大些，眼力不济，手脚不灵便，躲闪不及，被奔马撞了个仰面朝天，满脸是血。马上的人不但不道歉赔礼，反而破口大骂：好你个老东西，竟敢冲撞我的马头，还不快给我滚起来。王老汉躺在血泊里，早已昏迷过去。马上的人怒冲冲跳下来，不问青红皂白，一阵拳打脚踢皮鞭抽，把王老汉活活打死了。这家伙是谁？怎么这样蛮横狠毒？开封府中牟县的人都知道他叫葛彪，仗着与皇帝沾些亲，家里有财有势，一向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这功夫街上的人见他光天化日之下活活打死王老汉，恨得咬牙切齿，气得火冒三丈，可谁也不敢拦他，只好赶快到王家去报丧。王大妈娘儿4个一听这天外飞来的横祸，大哭起来。娘儿4个一起跑到县城街上，果然看见王老汉直挺挺地横在街心，遍体青紫，一身血污，直瞪着合不上的双眼，紧咬着撬不开的牙关， 分明含着无限的冤屈和愤怒。王大妈扑在王老汉身上放声痛哭，三个孩子也跪在周围哭喊着：“爹，爹！”街上的行人都止不住心酸落泪。这时，葛彪在酒楼里灌足了酒，醉醺醺一摇三晃地走了过来。有人暗暗指着他对王家兄弟说：“凶手就是他。”王大王二听罢直冲过去，一把抓住葛彪叫道：“是你打死我爹的吗？”葛彪满嘴喷着酒气，满不在乎地说：“是我打死的，你们又敢怎么样？”“ 杀人要偿命！” 王家三兄弟怒吼道。“ 偿命？我葛大爷打死个把人，只当房檐上接片瓦，谁敢动我一根毫毛？” 王大妈见葛彪这样蛮不讲理，指着他的鼻子怒斥道：“你不过仗着皇亲国戚罢了，王法无情，就是奉子龙孙打死人也要吃官司，走，和你见官去。”“ 好你个老婆子，不想活了！” 葛彪被王大妈骂恼了，抡起拳头就要打。王家兄弟实在忍无可忍，一齐上前抡开了拳头。这葛彪也是一块糟料，被哥仨一顿拳打脚踢，就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了，像死狗一样躺在那里不再动弹。王家弟兄开始还以为他是装蒜，后来摸了摸他的脉，才知道已经呜呼了。王大妈急得手足无措，不禁连声抱怨道：“哎呀，这可怎么好，你们手底下也没个轻重，这下可闯了祸了。”但看看横在地上的葛彪，又觉得十分解气，便指着尸体骂道：“你仗着有钱有势，每日里横行霸道，想不到也会有血泊里停尸的下场。”王大妈话音未落，衙门里的差役闻风赶来，如狼似虎一拥而上，把王家哥仨抓走了。王大妈眼睁睁看着三个儿子被抓走，料想凶多吉少，眼泪止不住往下淌，十指连心，他不能让哥仨全都去偿仇人的命，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自己的孩子。他指望衙门审得合情合理，不至于灭门绝户，断了王家的后代。但中牟县的县官不敢得罪皇亲国戚，不问三七二十一，将哥仨严刑拷打，全都判斩，借送开封府。开封府府尹就是龙图阁大学士包拯，人称包青天。这一天，包拯开堂作衙，审理各地报送的公案。第一件是酸枣县借送来的偷马贼赵完履，此人是地方上的泼皮无赖，专以偷马为生，骚扰地方不得安宁。包拯见过犯人，核实了案情，判处死刑，下令把赵完履押进大牢。包拯接着就要审理第二件，忽然感到一阵困倦，便把文书往岸边一推，伏在岸上睡着了。梦中，包拯信步来到大厅后院，推开角门，眼前呈现出一座漂亮的大花园，春光和煦，微风拂面， 百花盛开，蜂蝶飞舞，真是美极了。包拯走过石桥，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来到一座精巧别致的八角亭前。只见翘脚下结了一个很大的蜘蛛网，从花丛中飞来的一只蝴蝶不小心正好撞进蛛网内。包拯见那蝴蝶在网中挣扎，很是可怜，心想，修道人生无常，就是草木虫鸟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呀。包拯这么想着，就见一只大蝴蝶突然飞来，把网中的蝴蝶救了出来，忽闪着翅膀飞去了。包拯一阵欣喜，可没想到顷刻间又有一只小蝴蝶落进蛛网，还是那只大蝴蝶冒着被蛛网缠住的危险飞进网心，拨开黏黏的蛛丝，终于又把小蝴蝶救走了。包拯正要离开，只见又有一只小蝴蝶一头撞进蛛网，在蛛丝的缠绕下挣扎着，翅膀瑟瑟地抖动着，好可怜呐。包拯盼望那只大蝴蝶快来解救他，果然那只大蝴蝶又飞来了，可是它只在蛛网上下左右飞动着，几次靠近了蛛网，但似乎又犹豫一下没有落下来，最后竟然飞跑了。包拯真不明白，这只大蝴蝶为什么不解救这只最小的蝴蝶？莫非说蝴蝶也像人一样有亲有疏吗？包拯动了恻隐之心，走上前去，一把扯断蛛网，小心翼翼地除掉小蝴蝶身上的蛛丝。他把小蝴蝶放在手心里，凝神地看着。只见小东西的翅膀开始是抖动，慢慢地变成扇动，最后终于腾起身子，翩翩而起，飞向空中。包拯正凝神观望，忽然听得一声呼唤：“大人，午时到了。”包拯一惊醒来，忙揉揉眼，捡起第二件文件，上写道：“中牟县借到一起凶犯，弟兄三人打死皇亲葛彪。”包拯有些纳闷，说道：“平民百姓怎么竟敢打死皇亲国戚？给我押上来。”王家三兄弟被押上大堂，王大妈鼓足勇气跟在后面。咚咚的升堂鼓敲得他心惊肉跳。包拯问罢个人，正言厉色地对王大妈说：“你这婆子真是治家无法，教子无方。从前孟母为了给儿子一个好环境，连邻居都认真挑选，陶母为给儿子做榜样，剪下自己的头发卖钱款待客人。可是你这村妇却教育孩子行凶作恶，打死皇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从实招来？” 王大妈忙说：“大人容禀，我这三个孩子都是知书明理的百姓，并非行凶作恶的歹徒，只因葛彪无故行凶，打死他们的父亲，还蛮不讲理，要动手打人，他们才忍无可忍，对葛彪动武，谁知不慎失手打死了葛彪，请包老爷明察，替孩儿们做主。” 包拯以为王大妈在狡辩，要张骞加重刑， 王大妈心如刀绞，泪如雨下，说道：像我那老头子被葛彪活活打死，无人过问，可怜我的孩儿为报仇失手打死葛彪，被抓到中牟县衙，打得血肉横飞，还得一起偿命，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 包拯听了这番话，心有所动。葛彪仗势欺人，横行不法的事，他早有所闻。再看看堂上跪着的母子四人，面带悲伤，眼含凄苦，却是良善百姓。他不忍心把弟兄三人全部问斩，决定只判一人抵命，便问道：三人行凶，必有一人为首，为首的是哪一个？ 没想到母子四人纷纷主动承担，争着抵命。 包拯没有办法，命衙役将王大押去行刑。几个衙役扑上来，拉起王大就要拖走。 王大妈急坏了，赶忙上前抓住王大脖子上的木枷，喊道：包大人，你办事好糊涂啊！ 包拯愣了愣神，不满地问：我让你儿子去偿命，有法可据，怎么说是糊涂呢？ 王大妈道：大人有所不知，我这大儿子最孝顺，如果让他偿了命，我后半辈子靠谁来服侍？ 包拯觉得他说的有理，便道：那好吧，我把王大留下服侍你，让王二去替葛彪抵命吧。 几个衙役正要去揪王二，王大妈又喊起来：包大人，我这二儿子也不能去抵命。 包拯有些生气了，厉声说道：你这婆子好无理，刚才我听了你的话，把老大留下来侍奉你晚年，怎么还要胡缠？ 王大妈抹着眼泪说：大人，贫妇家境穷困，全仗我这二儿子出门营生，赚些钱度日，您若杀了他，我们全家都要饿死了。 包拯心想：我再依你一回，看你还有什么道理，便道：我饶了王大王二，那么叫谁去偿命呢？ 这时王三主动带上长枷走上前去，说道：大人，葛彪是我打死的，我去偿命。 包拯却不回答，拿眼盯住王大妈问道：让你小儿子去偿命，不知这可使得？ 王大妈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哽咽道：常言说，三人同行小的苦，只好让他去偿命了。 那么我这样办就不糊涂了？ 大人这样办合适？ 呆！包拯猛然一拍惊堂木，厉声说道：你这婆子好亏心也，王大王二显然是你的亲生，你变着法儿不让他们去偿命，这最小的孩子分明是你抱养的，所以才如此舍得，一点都不心疼，你这一肚子心机，休想瞒住老夫。 王大妈吃了一惊，忙道：大人，他们弟兄三人都是我的亲生儿子。 住口！你这婆子面带惊惶，显然是在狡辩，再不实说，我可要用刑了。 大人容禀，小妇人实说了吧。 王大妈只好实言相告： 王大王二虽然是我亲自抚养成人，却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是他们的继母。 那王三呢？ 王三倒是我的亲生骨肉。 包拯一听，好生奇怪，问道： 你为什么不把亲生儿子留下来养老送终，去让他去偿命呢？ 王大妈道： 大人，您这话就不在理了。如果我让老大老二偿命，怎么对得起他们死去的亲娘？这样当继母，岂不太偏心太歹毒了吗？老三是我的心头肉，我怎能不心疼？可是为了保全老大和老二，也只好如此了。 听罢王大妈一席话，包拯羞愧难当，暗忖道：这样的母亲真是世上少有的贤德妇人，绝不会教育出不孝的孩子来的。我用世俗之见来揣测他，真是有眼不识圣贤呐。 他忽然又想起午间做的那个蝴蝶梦，眼前的这幅情景不是和梦中情景十分相似吗？在梦中是他包拯搭救了那只小蝴蝶，这分明是预兆，他也要救活王大妈的小儿子王三呢。 可是打死皇亲王法难容，尽管是事出有因冤冤相报，也难于让王氏兄弟摆脱罪名啊。 包拯双眉紧锁，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既能拯救王家兄弟又能搪塞皇家的好主意。他把张骞叫到跟前，如此这般吩咐一番，让他照计而行去了。 王家三兄弟仍关在大牢里，王大妈挨门掩护，讨些残羹剩饭送到狱中，一口一口地喂着三个孩子。 就是到了这光景，哥仨还是你推我让。王大妈总是格外关照着王大和王二，怕他俩冻着饿着。 三个孩子对两鬓斑白的母亲充满了感激之情，劝母亲多多保重。王大妈千叮咛万嘱咐，舍不得离开这几个好孩子。 最可怜的是小儿子，小小年纪就要离开人世。想到这里，王大妈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忍不住抱着小儿子的头亲吻起来。 衙役看着母子四人的依恋之情，鼻尖也有些发酸了，便道： 你这婆子快别哭了，恭喜你了。 王大妈放开小儿子的头，抹了把泪说：我哪里还有什么喜呀。 衙役上前打开王大和王二的枷锁，说道： 老大老二都放回去，好侍奉你享福啊，这不是喜事吗？ 王大妈眼看着老三还披枷带锁，心头不禁一阵抽搐，哀求道：好哥哥，把我这三儿子也给放了吧。 这可不行。 衙役拉长脸一本正经地说： 都放了，要我去替葛彪偿命啊？包大人已批下公文，要把王三吊死。你们明天一大早天亮前到监狱墙外等着接尸吧。 王大妈听罢如五雷击顶，昏倒在地。 王大王二争着要替小弟受刑，半天王大妈才清醒过来，一边哭一边两手牵着王大和王二，强忍着悲痛步履蹒跚地走出牢门。这一夜王大妈和王大王二都没有合眼，听着远处传来的大更的梆子声， 念叨着监狱里的亲人。五更的锣声传来了，娘儿仨不禁心头一惊，可怜的王三就要被处死了。他们赶快带上纸钱柴火，顶着暗淡的星光来到监狱的高墙下，准备收王三的尸体火化。等了半晌，没有什么动静。王大突然在黑乎乎的墙角边看到一具尸体，健步上前背过来，对王大妈说：“娘，弟弟的尸体在这里呢。”王大妈慌乱地扑过去，在昏暗中也顾不得端详，大哭起来：“我的小三儿啊，你死得好冤枉啊！”王大妈刚哭了两声，只听墙角隐约地传来人声：“娘，孩儿在这里呢，你哭什么？”王大妈吓了一跳，以为是孩子的鬼魂在答话，直到王三来到跟前，王大妈端详再三，才将信将疑地问道：“你真是我的孩子，不是让他们吊死了吗？”王三扑到王大妈怀里说道：“娘，我就是小三儿，包大人把偷马贼赵完驴吊死了，替我偿了葛彪的命，让我把他的尸首背出来，在这儿和您相会。”娘儿四个喜出望外，破涕为笑，齐夸包大人真是执法严正的青天大老爷。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元代伟大剧作家关 青天大老爷。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元代伟大剧作家关汉卿的剧作《蝴蝶梦》。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